在吃红鸡灰，回来他一定回来教你们。你给他讲，有那个除夕夜、七夕夜跟中间除夕。 那个师傅是说，北传的安般念跟南传的安般念有一点不同。南传的安般念呢，知道你知道，就是说，把意念放在这一边的呼吸的概念上。可是北传的那个北传呢，除了入息跟出息之外呢，还有两个，就是说叫做中间的入息跟中间的出息。中间的入息呢，是说在入息结束的时候呢，然后出息出来之前呢，有一点点空，有一点点空档。然后中间的出息呢是反过来，就是出息跟入息中间也有一点空档。然后呢，如果说我们pay attention 到中间的入息跟中间的出息的时候呢，所有的禅法不管止禅和观禅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你注意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会变得比较明显。所以师父的意思是说，根据一切是谛论，如果你注意中间的入息跟中间的出息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比较明显。然后你慢慢注意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之后你就会发现说，你比较宁静下来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哦，你慢慢的就会注意到全身的呼吸。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身体有一点点膨胀收缩，膨胀收缩。那基本上我学到就这样子而已。师父不好意思。 阿弥陀佛。你又不好意思讲得很 好。很清楚。谢谢。 你有没有在？你没有在好像。 他在昨天在。 听不清楚，后面听不到。 后面听不到。 对，后面听不到。那个麦克风都没对好这样子。非常清楚。 Elizabeth， 请进来。大家在吗？ 在。 差不多。还有小林，不管他。 不管他。 已经时间到了。那昨天我有讲过，有一些东西他们身体不舒服，对不对？所以讲那些跟所有的长修有关系的条件。那比方说即时论等等是说明。清净道路也有这个道理，所有的跟长修有关系的文学都是讲。修行的条件叫做身力，身体的身，理解的理，身力。梵文叫Kaya Viveka。现在如果对印度哲学、印度瑜伽有兴趣 ，Elizabeth 很有兴趣。那Viveka 在印度哲学是很重要的一个名称。Viveka 的意思是一方面 isolation， 离，就是处理的意思；一方面是智慧，两个重要的意思。智慧叫做处理，处理叫做智慧。那意思是有处理心才会有智慧，没有处理心，其实从瑜伽的角度来看，虽然你会知道很多东西，那个不算智慧，因为在瑜伽，在佛教，在印度哲学，智慧就是 解脱的过程。嗯，我们众生有苦，嗯，因为有苦，我们需要法。嗯，没有法，那我们无法解脱苦。所以，在印度哲学讲法，就是讲解脱的方便。嗯，为什么？一定要了解这个跟我们的直观的修行有关系。因为我们模糊关于什么是众生，什么是世界。嗯，所以我们执着众生，执着世界。嗯，《金刚经》有没有讲？嗯，其实印度哲学瑜伽也有那些道理，不但《金刚经》有，不但《般若波罗蜜》有。嗯，因为我们模糊关于什么是世界，什么是众生，所以我们受苦。嗯，就是我们不能够如实观。嗯，如实观是靠定，没有定我们无法如实观。虽然我们能够知道很多跟哲学心理学有关系的理论，嗯，我们还是不能够如实观。因为我们一定会执着我们的名称，我们的字。嗯，其实智慧也是靠字。嗯， 是《 戒生密经》是说明什么是智观，菩萨的智观。嗯，菩萨的直观就是他不执着所有的名称而发菩提心。嗯，这是智慧，发菩提心而不执着所有的名称。为什么？因为实际，嗯，就是发心还是佛心还是法界，嗯，是超越所有的名称，我们无法用名称了解涅槃，了解究竟法。嗯，没有办法。不但佛教有这个道理，印度哲学、瑜伽、三伽、维达达也有那些道理，这不是特别佛教的思想。所以直观的条件是身理。身理，我刚才我又说明身体的身，离开的离。嗯，有身理我们才能够修定，没有身理我们无法修定。嗯，身理叫做你不注意无根的境界外面，你让心的内转。嗯，让心内转。那平常不管是佛教还是瑜伽，最好的方便来让心的内转，就是注意呼吸，用正念。嗯，我们已经有说明，我们也有说明真言的意思。真言的意思是特别重要，因为没有真言无法用智慧，无法用定，两个定跟智慧直观是靠真言。嗯，不但佛教也瑜伽也有这个道理。那佛教的真言的说明有一点特别，印度教比较没有。真言叫做你能够用定专注你所注意的境界，同时 你能够了解跟你的着衣所有的有关系的法，所以你的你的心的范围变成观。平常我们定心的时候，如果没有学直观，定心的时候什么情况？有紧张，因为没有多多修，没有多多修，所以不习惯用一境心，不习惯专注在一个境界。因为没有这种习气，没有这种习惯，所以专注在一个境界，别的境界麻烦。我以前出家之前，我当图书馆员。那我又看过一些学生，如果有他们准备考试，有旁边有人干扰，他们吃饭，那他很生气，会各家人打，那么生气，因为他要准备他的考试，执着，只想明天有考试，我快快要学，不然一定会有问题，我不会。没有成功，我找不到工作，那他很执着，那专注心就很用力气。现在你们是在学直观的过程，就是来放下这种习惯。所以一切是谛论是说明直观的条件是静安，如果你能够用定而不执着，那出现什么情况？身跟心的静安，一切是谛论有没有这样讲？连即时论可以找到这个道理，因为没有静安，所以你专注心，你执着。因为专注心，你执着，所以，一切是谛论是讲你是用力力作意，鼓励的力，力量的力，力力作意，有没有听过这个名称？用力力作意，糟糕。虽然你用功在直观的过程，你用力力作意，你没有办法修上去，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言，没有真言无法修上去。真言是智慧的条件，真言是坚定的条件，佛教是分别坚定跟不坚定。也一些阿毗达摩诸戒是分别真言跟不真言，什么是不真言？下个林有猫猫，很宠爱他的猫猫，猫猫不知道真言，只知道不真言。有老鼠，走路很用真言，有没有看过？猫猫抓老鼠，哇！非常专业，抓，那这是不正业。依照佛法， 正念是靠信心，信心就是了解过去的无因，现在的无因，未来的无因，缘起。我们现在的行为是因为过去的习气，未来的行为是因为现在的习气还没有离不开，所以他们决定我们的未来。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因缘，没有了解因缘无常，因缘出生，即是轮次说明当下灭，因缘出生当下灭自然灭，依照大乘佛教连即是轮已经有自然灭，因为因缘法出现自然灭，当下自然灭，这是缘起。从这个道理已经即是轮流又推理那个般若波罗蜜所讲的道理，自然涅槃，涅槃是自然，因为涅槃没有出生，没有因缘出生，那因为没有因缘出生也不灭，不会灭，对不对？说涅槃不是什么我们能够得到，涅槃只是什么我们能够了解，用智慧了解，不能够得涅槃，因为它是自然的情况。为什么所有的法因为因缘生自然灭，自然灭就是涅槃，自然灭跟出生，其实如果你们研究般若波罗蜜经没有什么矛盾，那现在我们是在学直观的过程，我们要用修行来体会这种境界，这是也阿那巴那念依照北川佛教就是这个道理，用阿那巴那念来了解所有的法，所有的法是因为因缘生自然灭，自然灭就是究竟法，自然灭跟是不能够抓，自然灭不是有不是无，不是有跟无，也不是没有也不是无无，没有办法抓，它是是超越实际，天台中，小禅波罗蜜等等，六妙门就是说明阿那巴那念依照这个道理，超越实际，查杜什果地维尼尔穆达，很重要。轮殊菩萨一直讲这个道理，我们的时间的经验，我们的终身的经验是。超越有，超越无，超越有跟无在一起，超越有没有有没有无的境界，不能够抓。因为我们模糊观念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抓，抓就是我，谁抓？就是我，我就是无取因，取就是抓，对不对？那 所以修止观第一步就是什么？第一步是生离。生地的生，离开的离，没有生力无法用智慧。刚才我们有讲过，智慧就是 Viveka， Viveka 叫做一方面生力，一方面智慧，两个意思都有。那生力的方便，刚才现在林珠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我说过山，腰不平衡，肩膀不平衡，那什么是生力的条件？清净道论佛在所有的跟修行有关系的今天都是说明，就是身体的姿势稳定，因为身体的姿势稳定，所以很容易克服猴子心。如果身体的姿势不稳定，对初学者来说，如果还没有定，还没有正念，还是用力力作揖，那一直在注意身体不舒服，对不对？所以无法入定。如果已经有学定，那就可以不理身体的不可以的感觉。如果还没有学定，那无法，没有办法，那一直想，哎呀，我不舒服，在这里不舒服，这里不舒服，那边不舒服，那怎么能够入定？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我们昨天开始学气功那些，有学一点点 yoga 调身体，一方面调身体，一方面用功在修行的过程，不过来调身体，我们还是要了解身体的那些管理身体的智慧，管理身体的智慧，南传佛教完全几乎没有提到。你们研究南传佛教注解，几乎没完全没有讲，怎么了解身体。不过身体的了解还是很重要。如果我们不了解身体，我们很难避免那个历历作揖。历历作揖，我们可以翻译为 forceful attention。怎么你们能够知道谁修行好，谁修行不好？修行好的人不用forceful attention， 他用真言，因为用真言，他所做的事情用身体，用口，语言，用思想都流利。如果他没有正念，他所做的事情讲话思想不流利，他的思想乱，他的语言乱，他动身体也乱，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够用正念，因为正念，我们的身体动变成专念，我们讲话变成专念，我们的思想也很有道理，很有逻辑，可以表达很清楚。为什么？ 因为我们定心在里面，不受外面的影响。有没有道理？那来能够这样做，还是那个身体的姿势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如果身体的姿势不稳定，呼吸不一样。身体的姿势稳定，呼吸也改变。呼吸改变，因为呼吸的所以是心跟神也，呼吸会改变，心会改变。所以调身体，同时也是调什么？调气，调心。其实印度以前是讲那个道理最清楚，后来，特别北传佛教，特别藏传佛教，他们又吸收，所有的一切的道理。南传佛教比较不重视印度一切，因为他们很执着那些外教、内教的概念。Yoga 是属于外教，所以佛不可能有教。不过有矛盾，因为佛其实是一切圆满，他所有的一切他都有自在，所以他的身体是理想的身体，32相、32大相、80小相，他都有，这是一切这些，不是佛教的道理。为什么？因为依照我们的本身故事，它无量劫就是学一切，无量劫，数不清那么多次，他去学上，用功在一切，对不对？很多本身故事是说明。那什么是一切的最重要的道理？在一切说明身体的姿势是说明我们的身体的姿势是靠支持 support， 正确的 support。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好像傀儡，它没有什么生活。昨天我有讲那个四年初的第一，有没有？身体好像什么？ 傀儡。 Neutral 没有办法动。Neutral 前面有 new， Neutral 上面有司机，这样在那个司机他拉那些绳，那就扭就往左边右边，休息，吃草，渐渐他了解司机的语言，那司机不需要很辛苦，他让他了解，怎么做，那个，扭就随他的意思，如果他没有随他的意思，他是用棍子打一点，那一段时间以后他就了解他的意思，所以他的生命是靠 那个牛，本身故事有很多好的故事，下次我会讲，现在不讲故事，不然时间不够，有没有听过本身南迪的故事？南迪没有？没有？那好，我在那个长修的时候会讲一些本身故事。南迪就是希瓦，骑在南迪山。有没有看过在印度希瓦旁边有牛，白牛？ 是佛身啊。 依照本身故事，南迪本来就是佛，是菩萨。是我们的菩萨就是南迪。 南 地 是牛啊， 南地是牛，那个肚牛，很强。好，我讲小小故事好不好？那以前佛也有当肚牛，不过因为他是菩萨，很有力量。他的力量是不可思议，菩萨的力量是不可思议，虽然出现在牛的身体，力量不可思议，那他出生在一个很穷的农夫的家，那个农夫他的生命都是靠打，他耕田，他做所有的事情，那个农夫很穷，所以他完全是靠南地。不过那个农夫有一些不好的习气，他特别喜欢喝酒。那他喝酒的时候一直在吹牛。吹牛，我的南迪很最厉害的牛，全世界再找不到这种那么有力量的牛。你们不相信，要不要跟我赌钱？因为他很穷，他没有钱买酒。所以那要不要赌钱？我的那个男的他能够拉500牛车，你们不相信 ？OK， 赌钱，你们如果是能够做，你们给我500；如果不能够做，我给你们500。他没有哪里有500，不过他还是赌钱这样。那大家同意在酒吧里面，大家同意好，我们看一看你的牛，你拿过来，我们准备500牛车，如果它能够动，那好，不能够动，你所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那好，那他就来带我们的菩萨，那个南迪牛，他总放在500牛车前面，然后他拿弓子，打他说你手往前面走，那个我们的南迪就是菩萨。他怎么会这样被虐待？不可能，所以他不动。菩萨你不会虐待菩萨，不可能，菩萨不会听话。那 他全部都，他的房子全部都，那他就哭哭哭哭哭，现在我怎么过日子？我什么都没有，我的天不见，我的房子不见，那我们的菩萨安慰他，你为什么这样虐待我？我为你做服务，你还能够这样虐待我？那他就原谅，然后落在他的牛下面，我请原谅我错了。那他说 OK， 你快快去那个酒吧，你告诉大家他们要准备一切的牛车。现在如果他们如果是我能够动，那你就拿他们的一千钱；如果不能够动，那你就给他们，因为他价钱有那么大的牛，很贵，那好，那他就回到酒吧，你们不知道我的牛的厉害，不是500，1000牛车打可以动，没有问题。那他们说 OK， 你如果你不能，那你给我们你的牛，如果能的话，我们给你1000块。那他们准备1000牛车，然后他说：“哎呀，老朋友，你帮请你，请你帮我们，你救我的命，那他那个我们的菩萨就动1000牛车，那他发财。有没有好故事？什么意思？这个你不能够用力气，要用智慧，要用客气的话，要用慈悲，再要动这个身体，再要动这个呼吸，对不对？那有没有道理？结果要了解呼吸，要了解那些身体，才能够比较方便调心，对不对？那心就不会虐待，身体不会虐待呼吸，那有和谐，那身体我们有说明是不是活的东西，活的东西就是心，我们的身体里面也活的东西，就是被心所造的身体，这个身体叫嘎嘎加嘎呀，野生的身体，依照佛法，南传佛教的阿毗达摩，有野生的身体，有心生的身体，有那个湿生的身体，也有火生的身体，三个都不敏感，只有野生的身体散在全身体里面是敏感的，那呼吸也不敏感，呼吸不了解它是长的还是短的，还是它是微细的还是粗的，只有心能够了解，对不对？ 很重要，一定要了解呼吸，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是笨笨的，什么都不知道。他好像这个房子一样，什么都不知道。谁知道？心知道。那这个神地好像 neutral， 是靠什么？如果 neutral 是这样，你会知道它不会继续很久，大的笼子变成这样，你要知知它好，那你才能够用它很长的时间，对不对？那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你要知知它对，你才能够用它很长的时间，你不知知它，用道理，用智慧，用了解，你就没有办法用它长的时间，它要瓦解，对不对？因为它的资质不对。那这是一切的道理，一切科学有阿萨那，有阿萨那跟布拉那亚嘛，阿萨那就是身体的姿势的科学，布拉那亚嘛就是呼吸的科学，两个就是三昧的条件，一切很有道理。所以如果我们知知我们的身体对，那呼吸改变，我在发音时有教一点点，现在我们学气功也都是靠那些道理，所以学直观的过程，在阿那巴那经，在很多别的经跟直观有关系。佛是先说明阿那巴那的条件是什么？阿拉尼亚嘎多瓦、胡卡穆拉嘎多瓦、苏尼亚嘎拉嘎多瓦，修行人他去偏僻的地方，没有外面的干扰，乌珠嘎呀，巴尼塔呀，他挑他的身体质，巴朗嘎玛布吉多，班对，不过他们没有说明，要参加瑜伽才能够了解很详细，怎么能够挑？脊椎质，因为我们知知自己的身体对，对不对？怎么我们知知自己的身体对？因为我们了解一点点它的结果，了解它的道理，它的道理是什么？我们本来就是动物，我们人就是动物，心其实我们很有矛盾，心不是动物，不过身体是动物。我们有没有尾巴后面？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坐骨？我们走路是不是这样？像动物一样？你动一脚，你搭在一脚，那别的时候就自在，对不对？我们是这样，有没有？一定要思维那些道理，在发音时我们有练习一点点，动物的走路， 那尾巴是在中殿，我们的中殿就是我们的尾巴。那如果尾巴在中殿，它要经过那个肚脐，舌中，就是人脉动脉的道理，到这里这里到这里，对不对？人脉从这里到这里，动脉，那都跟尾骨有关系，人脉跟动脉。然后如果像我有受过伤，还是用我们的身体不对，那个尾骨怎么样？ 歪。 结果我们的左骨两边左边不平坦，有没有道理？因为左骨两右边左边不平坦，所以我们坐的时候不舒服，一直跳，一直要向动，不舒服。左骨不平坦，腰不平坦，肩膀不平坦，下颚上颚不平坦，牙齿不平坦。你们未来研究佛陀的三十二相，都是平坦。所以我们做的时候要注意那些道理，虽然我们不平坦，我们要用垫子，用智慧了解怎么尽能力，我们能够虽然不平坦，安排身体来让它的重量往重点，对不对？它的压力来调那个两个左骨比较平坦，这是坐姿势的智慧。北传佛教他们用垫子，南传佛教我有好多年，二十年在南传佛教，他们不用垫子，坐在地板上，在石头上，成牢变成这样，不稳定。在缅甸他们坐，有的修行人坐整天，不过坐好像一袋马铃薯这样。那这个叫 pathological 姿势，中文怎么顺平的姿势，pathological 英文一些从拉丁文有一些很标准的名称，pathological 就是不健康的， 不健康， 从拉丁文来的。那你坐在 pathological 姿势，结果你一定渐渐身体会出问题，为什么？因为那些经络都会塞，经络塞，血有余，气跟血环很有关系，现在我们开始注意中殿呼吸，那可以了解血跟气，中医所讲的是在一起。为什么在全身体里面血流？因为气不流，那血也不流；气不流，那有障碍，有障碍，所以那些 在住在障碍的范围的那些细胞，他们就是了。所以气不顺，那些机关就没有营养，对不对？那机关没有营养，那他们就老化越来越快。中医就是讲这个道理，因为阴阳不顺。现在什么是活命？昨天什么是生命？昨天我们有讲过阴跟阳，过大收小，过大收小，过大收小。每个细胞都是这样，过大。如果你们现在用功学直观，你们可以自己看到，全身体在过大收小，过大收小。不但全身体，每个身体的部分，没有例外。如果定好练在指尖上，可以看到那个过大重要。为什么？我们定心在哪里，气就包到那边。昨天我们有讲过一切的道理，气是好像马，心是好像骑马子，对不对？所以你骑马子没有资格骑马，那马就怎么样？有没有道理？如果骑马子很有方便，很有了解，那马就听他的话。他不用拉绳子，他已经可以感到他的意思。好的马就是这样，好的马你不用拉绳子，你让他了解很微细的方法，让他了解，他就包一招你的意思。因为你有方便，你有智慧。那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你用智慧，你用敏感，那身体跟气顺，顺和谐。你没有智慧，你没有敏感呢，身体的气跟血就顺乱，顺病。那修行也就是跟和谐有关系。修行，因为修行，心有和谐，气有和谐，身体会有和谐。和谐就是理想。理想。 理想。 理想。 idea。 理想。 如果能够身气跟心和谐，那自然如定，三昧变成自然的，不需要勉强。不需要勉强，完全不需要勉强。一切是底轮教这种情况，人因作义，还是无用功作义？那在法音寺我有讲过，南传佛教皆是什么大为八种等智，Samapati 叫等智，等平等的等，智就道的智， 等智， 等智， 那个、 要不要现在给搬下去？大一点，嗯，他们不满意，嗯，要大一点。什么是八种等级？萨玛巴蒂。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禅定，无世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禅定，这是八种等级。嗯。这是依照阿毗达摩，你们未来可以参考。嗯。依照南传的阿毗达摩，就是坚定的内容，就是八种等级。嗯。以前的修行人都一定要学，嗯。后来，北传佛教、藏传佛教不是特别强调他们，嗯。我们都有大概看过慧能，他说我不教八种，解脱，八种解脱就是，其实跟，那些八种等级很有关系。如果你们是参考大智的论，那些罗氏菩萨等等，他们还是很重视八种等级。嗯，论述是说明菩萨的修行是什么，因为八种等级他了解有相，嗯，然后他修神通来了解无相，嗯，这样佛在《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嗯，《大智度论》也有，嗯，南传佛教也是讲这个，嗯，佛在菩提树下他怎么修，他练习八种等级，然后靠八种等级他修神通，特别过去生命跟天眼的神通，嗯，然后他用他们来了解缘起，嗯，佛陀的开悟的所缘是什么缘起，嗯，所有的佛教都同意，不过还是解释会不一样，所以智慧的内容就是缘起，不了解缘起，所以我们有颠倒，嗯，颠倒就是无明，缘起就是智慧。因为我们不了解缘起，所以我们在无常看常，在苦看乐，在无我看我，嗯，在空看属于我，嗯，所以不了解就是无明。那佛说明很清楚，不管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藏传佛教，缘起是超越我跟超越有跟无，嗯，有是一个极端，无是另外一个极端，嗯，迦叶叭苏达是说明，嗯， 佛在超越那个有跟无，是说明缘起。在菩提树下，他所体会的境界就是这个境界缘起。彻底的了解缘起是什么意思，就是《华严经》所讲的境界，没有障碍。色色力色，所有的都没有障碍，就是缘起。那没有障碍就是自在。我们现在有障碍，因为我们没有彻底的了解缘起。没有了解超越四即的境界，超越有，超越无，超越有跟无在一起，超越没有有，没有无，这一天台这一法式就是说明阿那巴那一招这个道理，这是我们所应该实践的法，用阿那巴那念。那现在我们要了解第一步，就是来深入修行的过程，就是了解怎么支持我们的身体，来了解身体跟呼吸的密切的关系。如果你知知你的身体不对，呼吸不一样；如果你知知你的身体对，呼吸也不一样。在每天的生活中一定要了解，要不要做自己的纪念。现在我们做比较直，让你们的身体的姿势瓦解，这样多半时间，现在的人都看电脑，对不对？做这样，难怪50、60岁已经变成这样，有没有看过？为什么？直直嘴不对，那气就不一样；直直自己对，那气也不一样。现在你们请让身体的姿势瓦解，注意呼吸，呼吸出现在哪里？你们告诉我，我告诉你们。那不用定，自己知道。佛鼓励我们用定，自己了解。不要相信别人讲的。有没有伽拉玛苏达？有没有学伽拉玛苏达？不要相信专的，不要相信老师说的，要用自己的身体来了解，自己的经验来了解。那如果身体的姿势有瓦解，哪里出现呼吸？在肚子一点点这里，对不对？现在如果脊椎直，哪里出现呼吸？全身体，特别这里翅膀过大，手过大，手有没有自己感到两个翅膀？ 翅膀没看到， 不会看到， 可以 慢慢练习，再会。如果呼吸出现在两个词班，意思是全身地参加在如吸出吸的过程。如果出现这里，这里是啦，什么都没有。 这里是有扩大的感觉，就对、 那就是 啊， 还要找什么？那有没有感觉不一样？ 有。 那如果呼吸出现在全身的，很容易结识结心，结体。Vigilance， 结心，你写在地板上。 结心就是结底嘛。 结体 ，Vigilance， Vigilance 是真言的所依，没有 Vigilance 不可能会有真言。其实不是这个心，是佛心的心。 决心。 Vigilance。 决心。 Vigilance。是不是？没有错。Vigilance? Elaborate. What do you mean? 你的心没有昏沉，也心没有调剂，就是 vigilance. Why 觉性 in Chinese? Awareness 的条件就是 vigilance. 如果你不敏感，你要 aware of 什么？ 哦，原来如此，懂了。 Vigilance 就是敏感， 那就是白的。 清楚了，所以注意呼吸之前，还是注意你们的业处，就是业处叫做你们所用入定的方便。先要注意身体的姿势，要注意呼吸，要注意戒心，然后专注心在你们的入定的方便，不然你们一定会用离离作依，不用真念而用离离作依。为什么离离作依？因为定的所缘不明显，所以因为不明显，你要抓住它，用力气。结果你不会感到快乐，你不会有静安，不可能。所以 一切是地轮是说明，严苛的说，如果你没有静安，也不是知，也不是观。所以知观的条件是你先有静安，你没有静安，你不是一切是一切是地轮是说明，依照皆生密经，你不是在知，你也不是在观，你是在顺知顺观，嗯？ 顺 顺嗯？顺你的顺嗯？ 顺怎么 顺 的 顺？ 顺利的顺？ 顺顺知顺观， 嗯？ 孝顺的顺， 什么意思？ 循啊， 孝顺的顺， 顺 顺治顺观， 就是《易经》里面的。 嗯，要不要？ 分别与缺品， 什么意思？ 这个有在，声闻地也有，嗯，在皆生密经也有，在三昧地也有，嗯。 是不是？可不可以请师 父 解释什么叫顺 治、 顺观？ 顺观，如果心有尘， 尘， 昏沉的尘，你要拘他，如果心有调剂，你要舍他，嗯。 这就叫顺 治 顺观。 道具，道具，道具， 道具，道具要舍。 只举舍， 三人。昆城道具，道具要舍。 这样，如果你多多练习，你才能够得到静安的境界，才能够。转你的所缘变成心，如果没有静安，你无法转境界变成心。依照北传佛教，人的直观的所缘就是心，没有别的所缘，因为所有的法的所依是心，没有心什么法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是阿毗达摩论是说明北传的无着菩萨，是说明什么？如果心不动就是真的止，如果心动那就是观，不过你 让它动一招智慧，不让它乱动，这是观。你让他乱动，那就是什么观什么知都没有，那不要讲太多，我已经讲一个多小时，现在我们专注心45分钟，然后我们去练习气功，好不好？ 好。 然后就结婚了。 好， 大家同意。 同意，同意。 法喜充满。 是。